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72章，如果徐福真系埋葬喺呢度，必然就会用人力去改造形势，咁亦就系改风逆水。呢一个第一步就系要修建一座后山。不过用人力又点可能修建出一座山呢？喺传统嘅阴阳风水学上边，山为紧，成与土，坐于火，属阳。如果徐福要改风逆水建造后山嘅话，当地就一定要有千年不息之火，已成为山紧。我就将呢其中嘅门道同大家一讲，吴思东首先露出咗好唔服嘅神色，佢讲：千年不息之火，点有可能嘅？林教授若有所思，岌下头讲：咁都唔系话冇可能嘅。古代人会制造一种嘢叫做绞油长明灯，点起嚟风雨都吹唔熄，燃烧千百年都有。小陈，按你嘅意思，你认为喺呢度后边有修建到坐火之地咩？我其实呢一个就系个推测嚟嘅啫，准唔准都系要实地观察。又或者徐福呢个人唔按照常理出牌，我哋扑咗个空都系有可能嘅。如果真系有一个咁样嘅坐火之地，咁样徐福墓就一定建喺呢一个主峰岭之上啦。而坐火之地仲必然有火道直通陵墓，借以呢嚟疏通地气。到时候我哋连盗洞都可以悭埋，捉住呢一丝嘅线索，大家就精神一振，即刻就落山。日落时分，我哋就赶到咗后边嘅原始森林入边。喺呢度就快要入夜啦，海上黑得啊好快。林教授见到天色已晚，即刻就吩咐大家就快啲就地扎营，等到听日先再嚟揾啦。我讲，如果地毡式咁搜索呢，咁可能真係要搵三四日都搞唔掂嘅。不过嗰、那个后山既然係人为制造出嚟嘅，咁就一定有迹可循。呢、这个地方係海岛，借助嘅係海气为水龙。河图记载，水之素相为绿。以主峰作为参照物嘅话，嚟呢度600米左紧，一定就会有所获得嘅。豆腐听到溫头转向，佢讲：咩嘢水龙啊，河图？哎呀，你条友仔唔系话破咗产嘅咩？原来你唔做生意，做咗神棍啊！我啊冇理豆腐，我对大家讲：600米嘅距离就唔系好远嘅啫。而家趁住天仲未黑晒，赶过去啊，完全嚟得切嘅。早啲决定，咁亦都可以早啲计划行动。我哋一行人嘅体力嘅充沛，喺夕阳嘅余晖下边认准咗方位，系咁穿梭。冇几耐，我心里边就一起，我讲：睇嚟我真系冇估错，就快到啦！呢度果然有修建坐火之地。阿段飞好好奇咁周围望，抹一抹额头啲汗，讲：边度有火啊？我点解冇睇见嘅？我而家心情好好，我笑住咁讲。啲火当然唔会点喺外边啦，一般会修建一个专门嘅火室，有啲就好似金字塔咁样，位于个地表层。不过呢，秦朝嘅陵墓都系四边见方见线嘅，好似个斗级转咁嘅形状，所以我諗徐福所建造嘅人工山应该喺地下，真正嘅火而一直就喺下边燃烧住嘅。顾文文喺呢个时候都觉得有啲好奇，佢咪问我：喂，你点知道呢个地方有料到㗎？唔通你有透视眼？我讲：嗱，你哋睇下周围啲树木啊，你哋有冇发觉有啲咩唔同啊？原始森林里面越系靠近中央地带嘅啲树木啊，应该越系高大茂盛㗎嘛。 不过你哋而家睇呢个地方啲树木啊，系唔系觉得比起外边嗰啲要恩细啲咧？呢、这、一个咁啊，讲明呢啲树嘅年头就肯定冇外边嗰啲咁耐。大家一睇就恍然大悟啊，即刻明白过嚟。之所以咁，系因为呢一片地方曾经大面积咁动过土。我按照估计嘅米数嚟讲，又向前行咗大概四五十米左右。大家而家身处一片稀疏嘅林木间，脚下边嘅泥土表面亦都布咗一层嘅海沙。从呢个表面上嚟睇，冇乜嘢特别之处。呢个时候天色都已经完全暗晒落嚟，大家都打开咗个手电筒，灯光啊晦暗，冇办法照得太远。我就踩咗一踩脚下边嘅土地，估计可能下边应该就系我哋要揾嘅嘢啦。呢啲嘢必定唔会系埋得太深，因为咧埋得太深就会冲撞到海下边嘅水气，深度应该系大概十米左紧啊。虽然讲大家咁一日爬上爬落都几攰，但系好唔容易有啲头水，精神亦都好振奋。佢哋话我哋不如就轮流休息，争取今晚黑将呢一个咁嘅坐火室啊挖出嚟。秦朝时期嘅地下建筑一般呢，就系呈覆斗形，四四方方嘅上阔下窄，就好似系一个吸转咗嘅玛雅金字塔，而且应该系冇专门嘅出入口嘅，因为修建好之后呢，出入口就会被封闭，而直接收到陵墓里边嘅火道，就会将修建坐火室嘅人传出去，亦就系讲。我哋都系要打洞。阿段飞听完之后，神情系显得好为佩服。佢讲： 哎呀，你真系犀利啊！讲到真系头头是道，好似呢个地方就系你修建咁。 我笑咗一笑，冇出声。其实咧，墓葬文化系历史发展里边最重要嘅一部分。佢就囊括咗机关术、奇门遁甲、五行八卦。风水学、修建筑学、生物学于一体，仲系一门好精深嘅学问。但系咧，总结起上嚟，亦都系脱离唔开呢个阴阳五行、天人合一咁样嘅玄妙理论。如果揾准咗门道嘅话，学习起上嚟又真系比较容易。我虽然冇见识过当年修徐福墓嘅场景。但系如果我综合咗眼前嘅环境，再推测，应该就十不离八九噶啦。大家精神奕奕，稳准咗门道，当即啊说干就干。过去嘅正方形建筑里边，中间嘅位置咧就应该系最薄弱嘅。我哋稳准一个点，然之后攞出咗早就已经准备好嘅架撑，就落铲啦。除咗顾文敏、李宇同阿英，其余嘅都系呢方面嘅专业人士。打洞就自唔使讲啦，两波人轮流，唔到晚黑嘅十点钟，已经挖咗成十米。就系喺呢个时候，听到咗叮一声，正喺度挖住嘅机械人一号讲：揾到啦！大家就喺个洞嘅周围都打咗马蹄印，顺住马蹄印落去一睇，显然。已经挖到咗石头，拨开咗喺表层嘅浮土，只见下边突出咗一块黄色嘅石头，同埋探铲嘅接触过程里边留下咗一个月牙嘅白印。我啊将个探铲倒过嚟，用个手柄敲下个石头，传出咗非常沉闷嘅声音。估计呢一个应该就系坐火室嘅顶部。应该是由厚重的巨石相成的，这样的建筑造型虽然简单，但是都很复杂下，不知道要费几多的人力。看来这个徐福显然虽然不是皇帝，不过出海之后就享受着帝王将相的待遇，只是改风逆水已经是超出了规格了。这个咁嘅坐火室修建又到咁宏伟，莫非系真系好似林教授所讲，呢、这个人带住啲人马财宝嚟到咗扶桑岛之后，自己做起咗皇帝？我听咗一听嘅声音，我讲 啲石块就好厚，一时之间可能都搞唔开。而家都夜啦，我哋不如听日先再讲。机械人一号啊，冇咩表示，佢讲我哋带咗炸药，我亦都挖过两次蘑菇啫，仲系偷偷摸摸嘅。呢、这个官道一出手就唔一样，直接啊上炸药。我啊冇出声，我心谂上炸药我冇意见咯。不过你啊要去问下林教授，睇下佢肯唔肯你咁炸法啦。出咗坑，我哋将个情况同阿林教授一讲，佢即刻拒绝，佢讲唔得，呢、这个系秦朝时期嘅建筑，一定呢要尽可能保留落嚟，千祈唔炸得，唔能够用炸药噶。其实呢，我真系唔赞成用炸药嘅，因为喺秦朝嘅覆斗式地下建筑里面有一个好奇怪嘅现象，就系、是、唔用石柱，一般只系周围咁撑住啲柱。我唔太了解呢一种建筑结构，万一一炸塌咗方咁点办啊？鉴于呢一种情况，我决定第二日啊扩大个洞口，迂回到咗边缘嘅地方，再撬开啲石块。咁呢一样嘢就真系唔急得嘅，大家当晚啊只能够升起篝火休息先啦。由于早上啊发生咗变故，大家嘅警惕性都高咗好多。任由边个啊知道队伍里边可能有一个心理扭曲嘅人存在，谂佢都瞓得唔会安乐噶啦。我哋仲系分咗班，由我机械人一号、三号、四号轮流守夜。至于有嫌疑嘅四个人，虽然啊冇明讲，但系就将佢哋守夜嘅任务就取消咗。我就守最后一班，呢一觉都瞓得比较安稳。唔知道过咗几耐，嗰、那个四号就叫我指一指手表讲：，诶、哎，四点钟到你啦。喺一阵子，个树林仲系黑嘅。我起身用只手搓一搓块面嚟提神，于是就坐咗去火边，一边就加啲柴火，一边就喺度发牛豆。喺呢一阵时，四周围就黑蒙蒙一片。大家由于听日要落地，所以都冇嘥功夫去打帐篷，一个一个就铺咗啲芭蕉叶就瞓喺上边。寂静嘅夜入边，唯有啲海风吹个树林啊，发出沙沙声。我啊啱啱瞓醒，精神都仲唔系好好，只系觉得个肚有啲饿，于是就攞出事先准备好嘅沙蚬嚟食。呢啲沙蚬呢，俾我哋整整咁准备咗一个晏昼，装咗一大包，足够啊大家饮饮食食三日噶啦。食到好有嚼头嘅咁嘅蚬肉，喺黑夜里边突然之间，传嚟咗一阵舌舌舌嘅声音，好似系嗰啲蛇吐信子咁嘅声音。有蛇？一般嚟讲，我哋啊点住篝火，啲蛇咧就唔会靠近嘅。唔通仲有唔怕火嘅蛇？我即时收拾咗一下，抹抹手上啲油，攞起身边嘅探铲，就向住方向传嚟嘅地方啊走过去。如果真係有蛇，我就一铲拍死佢。蛇呢样嘢其实係比较怕人嘅。一般人如果未发现佢嘅话，佢就自己先匿埋㗎喇。大部分情况之下，佢係唔会主动咁攻击人嘅。除非係有人闯入咗佢嘅领地啦。我就唔驚蛇，因为以前倒卖黑真货嘅时候亦都见过唔少，只係数量唔多，亦都冇咩危险。一两条咁嘅蛇见到我就匿开㗎啦。如果真係咁嚟搞搞震嘅话，我一定就一铲拍到佢个头开花。我就顺住啲声音行过去，打住个手电筒慢慢咁喺度搜索。但係又真係冇见到有咩蛇喎。不过啲声音仲喺度，好似就喺我脚边。我心諗唔通条蛇捐到去嘅人嘅身体下边。呢、这个地方啱啱就瞓住阿豆腐同埋林教授，諗到呢一度我就踎低个身喺度睇，啱啱一踎低我就觉得头皮发麻啦，因为我发现嗰啲咁嘅时时时嘅声音竟然係从豆腐嘅口里面传出嚟。呢、这个时候豆腐侧 身咁瞓住，两只眼系眯到实，显然系瞓觉嘅姿势。但系佢个嘴角就微微咁抽动，个嘴里边时不时，佢仲会将条脷伸出嚟小半截，就好似蛇咁样。